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俊杰。 今儿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还觉得哎，天空空气质量不怎么好， 嗯， 吃完午饭之后我就觉得哎呦，怎么忽然 艳阳高照， 这么敞亮啊，这天气是吧，那真的是晴空万里，现在一点云彩都没有，再一看哎呦，空气质量指数一下就变成了优。 嗯， 所以说呀，这个在这样的明媚的午后啊，大家伙有没有出来散散步啊？虽然今天是周五啊，这晚高峰可能还不是特乐观，大家要万一要是在路上堵上啊，那也别着急呀、啊，咱可以开窗户吹自然风了，是不是？你说天热的时候闷得慌，你开窗户之后吹出来那也是热风， 也是。反正、这个、 空气不好的时候开出窗户，这也不踏实，不安心。 对对对， 今天 也是个招， 凉爽的小风吹着， 嗯，嗯， 空气质量棒棒的、 嗯， 是吧？这个该出来遛弯的遛弯，这个该回家的回家，大家堵在路上都不着急，是不是？ 嗯，这么一想的话，这个四九逢上周五还算是好过点了。 万一就比方 吹风嘛， 比方说现在有听众朋友顺手在下班的路上、 嗯、 听听我们大城小事呢，是不是？ 嗯、 这个今天啊，我们大城小事依然和大家讲几个有趣的故事。这个一开始跟大家讲这么一个事儿啊， 嗯。 说年轻的时候啊，在北大荒共同经历了激情燃烧的岁月。 嗯， 现在呀，叶落归根，回到北京，他们当街坊，相互照应着度过晚年。 哎呀，挺温暖的一 故事。眼下哈，百十余位在京的北大荒知青自创了抱团养老的新模式。 嗯， 他们选择在房山豆店的一处小区的2栋楼作为养老基地，大家伙儿准备集体入住，再续前缘。半个世纪过去了啊，当初啊懵懂的姑娘小伙儿，现在已经是白发苍苍，皱纹爬上了面庞。每次聚在一块儿啊，大家伙儿都有说不完的话，这次也不例外。这次聚会临别的时候啊，意犹未尽。随后啊，又有陆陆续续100多个荒友啊，到老知青姚慧荣家做客。怎么能让这样的聚会经常办，让大家伙儿的情分不断呢？ 是啊。 于是啊，大家不约而同的想到，你说这要是搬家能做邻居，那是不是两全其美呀？ 嗯， 这各家情况都差不多，孩子平常都忙，又担心我们照顾不过来，大家伙儿要是住在一块儿，抱团养老，那相互也算有个照应，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嗯、对。 发起人姚慧荣老人说，既然这么多人都想买，那为什么不能大家团购，咱集体找开发商砍砍价？ 嘿，有想法。 其实啊，这样的想法在北大荒的老知青之间呢、啊，也曾经有过。但如果哈、啊，要是作为大家伙儿抱团养老的基地，那就得配备专业的设施。 对、 啊。小区啊，还设有这个卧室紧急按钮，2栋楼啊，还特意安装了户户的对讲系统，不花电话费，还能随时联系， 嗯、 也方便这些老知青之间呢、啊、沟通。小区呢还配备24小时的应急车辆，老人呢一旦出现紧急状况，可以随时调用。而且还增加了名为基地小秘书的工作人员，专门啊面对面为荒友提供各种服务和支持，保证需求信息最快送达相关部门。据了解啊，最快下月抱团养老基地就能迎来 第一批住户了。 嗯，这种抱团养老的模式突然间让我想到了我们小时候的生活状态 啊， 就是街坊邻居之间大家那种互帮互助， 嗯， 然后那种浓厚的生活氛围， 是吧？ 我们现在这种水泥森林式的这种居住方式，可能让我们很多时候就会觉得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会疏远了。 你说这一批哈，五户六户这样的不认识也就不认识了，每天大家都很忙。 对， 这一梯两户三户这样，本来一层就没几家，大家还不认识，这哪怕说像过去啊，家里今天盐不够了，少根葱，咱敲开邻居门也不好意思借，不好意思张口，甚至 还真是 邻居来敲门，咱自己也不好意思给人开，也不敢开。所以说，像过去那种其乐融融，所有街坊邻居都像亲朋好友一样哈。 对， 我们家包了饺子，给你隔壁张大妈送一碗去，对吧？隔壁人呢熬了小米粥，给你李大爷送一碗去。 一听这么一说，就是有生活的人， 是吧？这种感觉呀，也希望哈能够在我们这个窦店这边的这个养老基地哈能够重现。当然，这种养老的状态也确实让人挺羡慕的。 而且您还永远记着远亲不如近邻， 哎， 我觉得这话还是有意思的。 这话说的可真是没错哈，要不然今天我们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吧。对于一部分朋友可能来说就是眼前的问题，对于另一部分朋友来说可能是未来的问题。你想过养老的问题吗？ 嗯， 这个养儿能防老这句话您怎么看？这个您现在哈，如果要是已经到了需要养老的这样的年纪啊，您现在状况是什么样的？如果说年轻的朋友，您考没考虑过等咱有一天啊上了岁数之后，您这老年问题怎么解决？有什么计划？有什么打算？ 嗯， 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啊。大家呢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啊，当您需要养老的时候，您打算怎样度过您的晚年？ 接下来开始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也问王哥 啊， 平时坐公交车吗？ 坐呀。 嗯，自己心里有数的啊，公交车有几条线路，就是你坐过的。 坐过的呀， 嗯， 那也就算我们母校中国传媒大学这个北门和南门那两条公交线路 了，加一块一个手能数过来了。 是啊， 那我相信这个收音机前的您估计能超过十条的也不会太多， 估计不会太多吧， 哎， 人家上下班常坐的也就那么两条线路呗。 但是您看下面这位达人啊，从2010年7月23号到2015年3月23号， 嗯， 胡继宇用将近五年的时间完整坐遍了北京公交七字头以下所有线路，共计591条 啊， 总里程达11094公里。 是不是他这工作比较特殊啊？为什么呀？ 其实啊，这名90后的北京男孩说了，说公交啊是打开他对北京好奇心的一扇门。 什么情况？ 2010年7月23号，胡继宇开始第一次尝试从总站坐到总站。此后，他为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 嗯， 每周坐2到3条线路。早上5点多钟出门，首先呢会专门骑车或者是坐车到某条线路的总站， 嗯， 然后呢就一路坐到终点，然后再去附近的一个总站。再接着坐 啊， 但是人家说了，我不是傻坐啊，我会边坐边观察。 观察什么呀？ 人家说了，沿途他能看到很多风土人情上的变化，同时他也还记录下了每条线路的总时长、每站的间隔时间以及堵车的时间点。 这是个有心的少年呢。 而且人家还用手机拍下了沿途的风景。票改之前，北京公交一路至599路的公交车都是不按里程计票的。 嗯， 胡继宇用的是学生卡，一趟只要2毛钱， 嗯， 最多的一次也只花了9毛。一路记录整理下来，胡继宇基本记住了这些线路的走向和站点。 这记忆力也是真不错。 就冲这一点， 嗯， 初中兼大学同学的张弛， 嗯， 每次不知道怎么倒车的时候都会跟他打电话。 啊， 张弛人就说了，他就是我的百度地图啊， 什么都知道， 都不用用手机。从2010年到2015年，胡继宇统计出至少有100多条公交线路发生了变化。比如人说了，最近608路给撤了， 啊， 上个月420路也撤了，332路延长了，等等。说起这些啊，你听人家这么一说，就如数家珍一样， 嗯，什么都知道。嗯， 甚至他还总结出了几大特点。他说，我感觉大的方向是砍长线， 啊， 撤短线，撤重复的，撤拥堵路段 啊。 然而对于有些人说，这些变动不一定更方便，其中就包括他自己。以前他坐619路到公司只需要花半个小时，但是现在这一条长线也被砍短了。他说619路截了之后呢特不方便，现在只能坐101路电车，电车慢呀，到这儿得1个钟头呢。他表示能理解这些变动， 因为在他看来，砍长线是为了把更多的人带向地铁， 嗯， 地下地上结合的这个方式，是不是能更能缓解交通压力呢？ 有道理， 俺肯定也是做了很多调研的， 嗯， 这些事儿不能光考虑我们自个儿，可能您自己不方便了，但是对整个城市的交通还是有帮助的。 嗯，这个这位小少年啊，虽然年纪不大，但是确实呢能够留心观察生活，而且人家打小就是一公交迷哈，人家爱好这个， 嗯， 所以呢你看这个凡事啊就怕有心人。你看就是一公交车，坐公交车这事儿，只要花了时间花了心思之后，人家也能研究出门道来，是不是？ 嗯， 当然了，这个我还觉得挺佩服他的，你看看哪条线变了，哪条线撤了，哪条线延长了，人门清全都知道，是吧？ 嗯 嗯， 嗯，而且这点我就说了，人家说了不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嗯， 你看人家是研究透了，最后说出来这话还真是那么个理儿。 所以说我相信这样的小少年啊，以后啊哪怕就是做别的工作哈，能有这样的钻研刻苦的精神，能有这样这个肯钻研深究的这个劲头， 嗯， 我觉得干什么都不会出岔子的，是不是？ 对。 昨天呢，记者在网上看着很多条这么个信息，就是说， 嗯， 这个转让北京马拉松参赛名额。 哦， 转让一个北京马拉松男子名额，有事儿去不了了，有意私信联系。类似这样的信息在微博上有不少，记者呢就跟一名转让名额的博主取得了联系。他说啊，这不是我的，我是替朋友转让的，200块钱原价转，只转名额。 嗯， 他解释说啊，他的朋友啊报名参赛，但是这不前几天膝盖意外受伤，就去不了了， 嗯， 只能是想把名额转让出去。要不然跑不了了，也不能浪费名额呀，所以才想转给其他人。 嗯， 在某门户网站上，记者也看到很多名额的转让费用啊都不便宜呢。 哦， 从200块钱的原价到800块钱不等， 还有加价的。 一名卖家郑先生说啊，他本人呢也会参加马拉松比赛，手里是朋友的名额。他跟记者说啊，顶替他人参赛不会被发现。你说现场一共有上万人同时在跑，没有人能检查得过来的。 嗯， 他那转让价格是500块钱。他说啊，虽然价格不低，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跟我买的。另外一名卖家张女士说啊，她也是替朋友转账的。去年呢，她这朋友啊就参赛了，成绩还不错。这不今年家里临时有事儿，所以呀，希望转让给成绩比较好的人，起码能跑完全程。这跑下来啊，如果这个要是人家拿了奖牌，那也都是你们的，这个我们转让出去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全都算你的。 哦， 一名之前报名参赛的李先生说啊，他呢作为一名业余选手，在交纳200块钱的报名费用之后啊，参加摇号报名，但是啊最终这位李先生很遗憾没有获得参赛资格。 嗯， 对于这些高价倒卖参赛名额的行为，这名李先生啊非常气愤。我们想跑北马的没有获得机会，这些人有了机会居然以此牟利。北京马拉松组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啊，按照报名指南，选手必须经过报名并完成缴费才有机会参加抽签。选手中签那就报名成功，中签之后啊，200块钱的报名费不退还，名额仅限本人参赛，不允许转让。 哦，明文规定。 哎，组委会对于个人信息的真实性呢进行核实，如果发现有转让的行为，会让双方都会接受这个禁赛的处理。 嗯， 人家工作人员还表示啊，组委会呢会通过给北马正式报名的选手购买保险，万一啊替跑过程当中发生了意外，保险公司呢是没法进行赔偿的。 嗯， 所以啊在这儿也提醒马拉松爱好者，您要是真喜欢北马，喜欢马拉松这项运动，您呢最好自己报名，不要购买别人的名额。 嗯，除却这些明文规定的相关注意之外，我觉得体育像北马这样的体育赛事，很多时候上升为一种标志性的时候，我们更看重的是体育的精神和态度。而且刚才像那位李先生所说的一样，以此牟利的这种行为，就我个人观点来讲，我也是不怎么赞同的， 是吧？而且这里边啊，还涉及到很多这个，包括保障啊，包括这个保险，这里边很细节的一个问题。 没错，没错。 不发生问题什么都好，一旦发生问题，这里边又该是扯皮的事儿了。 而且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一种责任感，组委会对我们这些参赛的人员负责，我们其实同时也应该对这些主办方和这个组委会的人去负这个责任。能准确说出孩子班级情况以及家长工作单位，得到家长确认之后恐吓让其破财免灾 啊， 这事儿听起来有点邪乎。 昨天记者获悉，警方日前成功打掉了一个通过电话恐吓学生家长进行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五人已经被检察机关批捕。六月底的时候，家住在海淀洋房店的孟先生送孩子上学之后接到陌生来电，操着东北口音的男子自称大力 啊， 你是这个孟先生吗？ 啊， 你最近得罪人了 啊， 有两男一女托我整整你，你看怎么办呢？这当孟先生告知对方自己没有得罪人，正准备挂电话的时候，嘿，对方脱口而出孟先生妻子孩子姓名出生年月，甚至还说出了妻子的工作单位以及孩子的班级情况， 这够吓人的呀。 确实是，一时间孟先生有些将信将疑，心中动摇了。对方警告孟先生，如果不花钱平事，而是报警，一周之内你就要收到孩子的手指头，妻子也会在近期出车祸。 这已经开始上升到性命威胁了。 孟先生以筹钱为由挂断电话，立即赶往孩子的学校，看到孩子安然无恙在上课之后，这才松了口气儿啊。跟学校领导沟通之后才知道，已经有多名家长接到类似的电话了，而且有几名家长已经汇钱平事了。一些将信将疑的家长报了警， 终于报警了。 接到线索之后，专案组立即赶赴河北省丰宁县、滦平县、沽源县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多伦县等地展开调查。警方历时一个月的调查，几名河北籍男子进入侦查员的视线。七月底，在当地警方的支持配合之下，专案组将以杨某、宋某为首的五人敲诈勒索犯罪团伙一举抓获，当场起获手机40余部、现金10万余元以及银行卡、手机卡等大量涉案物品。自称是东北黑社会的大力，其实就是个无业人员啊，杨某 啊，瞎编的。 他说之前打工的时候听别人说打这恐吓电话能弄点钱，结果他就跟这宋某一提，嘿，俩人一拍即合，就而且这宋某还叫来了俩外甥和朋友一块儿干， 是一团伙。 民警介绍，他们知道这种行为违法，不敢在家里打电话，还约一地儿统一开车去那地方，一人一天大约50个电话，一般就是选择有孩子的白领打电话，平时就电视上学来的东北口音。部分事主呢，由于担心孩子安全，所以主动花钱消灾 啊，也没有经过核实哈，能骗着一个是一个，就抓住了这种家长的心理，是吧？ 对对。 哎呀，你说这些人啊， 确实有点损啊，这个 几个大小伙子，你说年轻力壮，有手有脚的，不通过踏踏实实的劳动勤劳致富，就想这些歪门邪道的每天游手好闲。当然，你说啊，这辙谁给他想的呢？他怎么知道通过这个诈骗的时候，这恐吓能赚钱？而且这些具体的隐私个人信息又是打哪儿得知的呢？而且你看，这一知道哈，都整个班都知道，这看来是集体的个人信息的泄露。如果啊，咱警方啊细细追查的话，能不能咱倒着追着源头，看看这些个人信息是从哪儿泄露出去的？这样的话，我觉得哈，可能以后才不给这些违法分子有可乘之机，是不是？ 对。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俊杰。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啊，养老的问题，您思考过吗？您打算哈，到了晚年的时候怎么样度过您的晚年？养儿能防老这句话你又是怎么看待的啊？那是花开说，我现在呀还没到养老的时候，但是这问题我已经想好了，能自理的时候就居家养老，等我不能自理的时候，我就上养老机构，绝不给孩子们添麻烦。 很多家长其实都是这样的想法， 是吧？ 但是我觉得作为子女来讲，我个人的角度我是接受不了的 啊。那俊杰你是怎么看的？ 很多时候我觉得可能父母需要更多的孩子的陪护，而不是需要别人的陪护。同样都是陪护，但是那种心灵的感觉和感受是不一样的，相差也很远的， 是吧？0772就说了，说哎，一开始听了说那养老基地的事儿啊，挺惊喜的。说我也62了，虽然呢儿子儿媳妇确实挺孝顺的，可是啊，孩子们工作压力大， 他们的小孩又小，到现在呀，我还能帮帮他们。可呀，我要是再老点，那就给他们添麻烦了。 所以说，父母都是无私的。 哎，这也是老人家的这个心里一直惦记的事儿，是吧？ 对。 这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啊，这个您打算怎样安度您的晚年啊？考没考虑过等以后的时候，等您老了，您这晚年怎么安排？您怎样看待养儿防老这件事儿？欢迎大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随时跟我们互动。大家呢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俊杰。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互动话题是啊，这个您打算怎样度过您的晚年。接下来和大家继续说这么一个事儿啊，9月16号空军总医院的住院部，市民刘女士啊完成了4个小时的造血干细胞采集，成为本市第225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而他的骨髓将有望捐助救助和他配对成功的血液病患者。中华骨髓库北京分库的有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自打每一位志愿者啊，第一位志愿者2003年捐献造血干细胞到现在，10多年过去了，但是啊，仅仅有200多位捐献者，平均每年不足20位。这个数字背后，一方面说明造血干细胞成功配对率很低，另一方面还有一个严酷的事实，那就是捐献志愿者反悔或者失联的情况很严重，导致捐献常常陷入一种有头无尾的尴尬境地。就拿中国政法大学为例啊，这个学校红十字会的冼同学说，学校每年10月份呢会办一次造血干细胞志愿者血样采集活动，就2014年一年，北京分库就在政法大学采集了118份血样，录入了北京管理中心数据库。2007年到2015年，仅仅有7名政法大学的学生志愿者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从医学角度来说呀，大学生志愿者的身体素质更适合捐献，而匹配成功的志愿者当中啊，大学生群体所占的人数最多。中华骨髓库北京分库副主任梁永清说，匹配成功的志愿者当中大概30%都是大学生。虽然大学生群体是目前骨髓捐献的主要群体，但是事实是当真正需要他们进行骨髓匹配的时候，这些入库的捐献志愿者却找不着了。 那是什么原因呢？ 谈到原因啊，人家梁永清向记者解释说，大学生流动性很大，换手机换邮箱，这都是失联的原因。现在呀，想方设法找人成了北京分库的一项日常工作。梁永清说，有时候为了找到一个当年上大学期间入库的志愿者呀，通常需要发动10多个人一起寻找。这个事儿呢也确确实实啊，让很多朋友啊心里也不是很舒服啊。人家梁永清也跟大家一直解释说，造血干细胞啊捐献其实是很安全的，不会损害健康。好多人呢一听说骨髓移植呢，就以为是要抽骨髓。 对，听着有点害怕。 其实不是，现在呢是通过注射动员剂，把造血干细胞啊动员到外周血当中，提取出造血干细胞，其他的血液呢还是流回捐献者的体内。1-2周造血干细胞就恢复了。 所以说专业知识的普及很重要。 没错，很多弃捐的主要原因啊，就是这个不明真相啊，这里边相对的这个基础知识储备的不够的这些大学生啊，在周围的人影响之下，捐献的心理准备不足，所以临到看节的时候打了退堂鼓。还是说这句话啊，这个捐献呢肯定不是一件强迫的事儿，这个事情还要捐献者自己的自愿，但是这个事情一定是一件谨慎而慎重的事情，希望大家不要做有始无终的事情，既然承诺啊，去有这样的信心去做志愿者，希望大家都能善始善终，可能您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啊，就能挽救一条宝贵的生命。 没错。我们再来看一件事，民警化妆暗访让一个马博士跌落神坛。首先先说这马博士是谁啊，这称为长城巨龙公司的马博士，是以收徒弟的名义诈骗了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这个民警呢接到报案之后就开始对这个公司开展调查， 发现该公司负责人自称马博士。这马博士了不得呀，研发了红宝书、极速人脉王、极速财富王等理念， 嗯， 说能够帮助人们开启这个右脑，从而使人变得更加聪明，然后快速致富，还能通过意念给人看病。 这前边听着还差不多是个意思，这通过意念治病这事儿我就觉得有点玄乎， 玄 瞎编了吧。开始 于是乎民警就乔装打扮进入公司内部，在这会议上啊，就看到这个所谓的红宝书，实际就是一小册子，然后里面有他跟各界名人的合影， 啊， 还列举了各种成功人士的案例，说都是我弟子， 看着还挺唬人的， 啊，因为都是因为听了我的指示，所以他们才会这么成功，而且还说入会嘛，要求入会能帮助开发右脑，就是所谓的这些已经被开发过右脑的会员给新会员还有一个现身说法的过程， 啊， 这样是不是听着更可信呢？ 做戏做了全套了 啊。而这些听课者要想像那些会员一样开发右脑发展事业，他得交钱呀， 嗯， 是吧，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的会员费，这个费用差别还不太一样，就是你比如说这个交的少的330块钱啊，这就是普通会员， 啊， 交3000呢那就是普世弟子， 嗯， 交33333的那是入门弟子， 你看看这有零有整吧。 哎，总之说白了这就是演戏嘛。2015年8月18号17点左右，清河派出所会同分局侦查支队以及市局便衣总队对该公司开展突击调查，当场抓捕了10余名骨干人员。根据这个嫌疑人马博士说了，说开会时候他会以这个红宝书啊、极速财富王什么刚才说的那些为幌子， 嗯， 以及用这个虚构事实的方式声称帮助会员开发右脑、养生养颜、 啊， 快速致富， 什么都会， 有什么跟什么呀？这都，嗯，而且还能学习更高级的挣钱方法。实际告诉您啊，都是蛊惑人心、诈骗钱财。而且还告诉您，目前17名嫌疑人因涉嫌诈骗已经被海淀警方刑事拘留，此案还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对，像骗子这个花招啊，哈，你看说的多花里胡哨的，您仔细冷静下来想想，那本质还是一样的，那就是从您兜里往外掏钱。无论是提前先给您灌输这些致富理念哈，包括那个什么什么这个技术上的一些先进的优势，比如说什么打牌的技术， 嗯， 比如什么游泳的技术，反正不管怎么说啊， 经常看着是吧？ 啊，是，然后还在给您推销什么什么这个什么什么养生的理念，包括一些什么秘方啊、绝招，说来说去最后啊，都是用诱饵去偷您兜里的这些钱。 对， 所以说啊，他怎么说您愿意听，有这时间听一听也就听一听了， 嗯， 咱当开拓眼界了是吧， 嗯， 但是一旦涉及到这钱要从您兜里往外掏的时候， 您得琢磨琢磨了， 那可得捂住咱自己的钱包是吧，那钱是咱自己的呀。每天夜里都飘着恶臭，关着门开空调也止不住。 这哪儿啊这？ 最近大兴区庞各庄镇赵村的村民反映说， 嗯， 排水集团在村西干涸的永定河河床上建设污泥堆放工程，散发出来的恶臭对日常生活造成了影响。 嗯， 记者看到啊，污泥堆放处呢，距离赵村最近的一户居民只有300-400米的距离。村民说，住在村东头最远的住户也能闻着味儿。 嘿， 每天晚上一出门呐，那就一会儿臭的就受不了了。 嗯， 家里关上门窗之后，还是不能完全隔离臭味儿。你有的时候我睡觉都能被臭醒。 嗯， 村民刘先生说啊，大家伙啊，对于污泥堆放点也一直强烈反对。为了掩盖臭味儿，现在会有除臭车每天在污泥堆放的地方喷除臭剂。 您说您费着劲， 平常呢也会在村子的路上撒除臭剂。 嗯。 这除臭剂好像也没什么用，闻了还呛嗓子， 化工用品啊。 村民杨女士哈，这也不太高兴。环保专家彭应登表示啊，只是将污泥露天堆放呢，这个设施并不完备。虽然在底部铺设了防渗膜，但是啊，如果遇着暴雨，通过淋溶还是有可能把污泥里的污染物质带到地表或周边土壤，下渗污染地下水。此外呢，恶臭当中的物质像比如硫化氢啊、氨啊，这些都会对呼吸道产生不良影响。昨天下午，大兴区庞各庄镇政府宣传人员说，堆放污泥的河道啊，属于永定河河道管理处负责，项目呢是房山区和北京市排水集团协定的。但是啊，这不由于离赵村比较近嘛，一直在跟排水集团协调处理，来缓解这个臭恶臭围村的这个难题啊。 嗯， 人家排水集团呢也根据这个政府的文案要求啊，委托专业公司也进行除臭作业，使用这个现场检臭啊，使用无害的植物药剂对现场进行除臭，清扫道路，喷洒除尘，这些措施呢也会定期到场。这个当然这事儿哈，不管说是不是采取措施，您什么态度，这是得起了效果才行啊。 对， 这干洒除臭剂，它臭味还在的话，咱是不是想想换一个辙，是吧？当然这事儿也需要这大家伙多理解，但是光靠村民的理解不行啊。您试试晚上睡睡觉被熏臭醒了，这感觉那实在那日子不好过。 很少有人知道，位于北京门头沟灵山和河北省涞水县接壤的这个菜树安村，生物多样性的完整，这里有许多野生动物出没，村民种的这个庄稼也经常被野生动物如野猪和獾给吃掉。 哦， 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李李就说了，说现在正是北方玉米成熟的季节，最近两年的这个菜树安村的庄稼总是被这个野猪啊、獾啊等野生动物给糟践。 嗯， 村民的玉米地、白薯地经常被啃食。但站长说，如果啊村民不能正确这个引开这个野猪，不仅村民的财产和人身安全会受到威胁， 是 野生动物也将遭受威胁， 他们也怕人， 关键是野猪也是国家保护动物， 嗯， 他不能随便伤害他们呀。 对呀， 所以目前呢，这个动物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和村民啊就做好了四手准备来迎战野猪。最主要的办法是什么呢？ 下。 首先，工作人员在附近的这个树上和庄稼周边啊，安放了这个光盘 啊， 那个 CD 啊， 用绳子挂在树枝上，随风飘嘛。 嗯、 然后利用这个反光吓退野猪 啊，野猪害怕这个。 一般动物对于这个明亮的东西好像都挺敏感害怕。 嗯， 也正是利用这一点来驱赶野猪。但是只挂光盘可不行，还得找来野猪的天敌们帮忙。工作人员在村民的玉米地里啊，投放这个豹子的粪便和狼粪。用这个味道呢吓退野猪 啊，这怕的是豹子和狼，不是怕的是粪。 真闻见这味儿啊，野猪撒丫就跑，你知道吗？不敢在对手的地盘上撒野。这个李李还和同事到附近山头上用这个扩音器播放这个狼的嚎叫，以此来警告野猪。除了这两个方法之外啊，站长也介绍还用了国外经常用的这个薄荷方法。 哎呦， 野猪啊非常讨厌薄荷的味道， 嗯， 可以使其远离此地。你看咱还学了个知识，是吧？第四种方法就比较原始了，就是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还有村民一起在村口的玉米地里用响声吓退野猪，比如说敲铁盆啊这个敲击上，或者放鞭炮啊， 这是够原始的。 站长也提醒，遇到野猪等野生动物啊，尽量不要靠近， 嗯， 防止惊吓到动物，也防止村民受伤。如果发现类似情况的话，第一时间您要做的还是联系动物保护部门的求助。 昨天咱大城小事还说呢，市区里发现了猫头鹰啊，今天就在郊区看见了野猪。 嗯、 反正还是说啊，咱们肯定现在这个环境也是越来越不错了，才会有这些动物啊来到我们身边，出现在我们身边。但是也从一个层面上说明啊，他们的生活栖息地可能也受到了这样大范围的缩减，才会去惊扰人的生活。动物们也是怕人的，真的啊哈，万一这遇上了啊，不管是您在他地盘遇上了他，还是他在咱地盘遇上了他， 对， 这个不要惊扰动物，及时联系专业人员哈。 嗯，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养老啊，很多朋友啊都想到说这以后养老啊不给子女添麻烦，一想这些话，这肯定都是这些含辛茹苦的父母啊， 对， 实心实意的站在子女的角度替子女们去考虑。 嗯， 所以说这爸爸妈妈的这一辈子哈，一辈子都是在为孩子们的生活而操劳着，而操心着。所以说作为子女的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更多花心思去关注一下父母们的生活呢？ 没错， 是不是？今天我们的大城小事已经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朋友们的积极互动。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俊杰， 明天大城小事不见不散了， 再见。 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的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聚焦社会热点，关注百姓民生， 汇集多方智慧，民主义正建言。 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 义正论坛， 汇集多方智慧，民主义正建言。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义正论坛，我是玉坤。